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。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，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。